OK， 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借着探讨我们因信称义的教义到底是什么，来让我们了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也借此准备我们的心好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颂赞你，准备预尝那永恒的安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ay， 今天的是第五课第五问，我们先把它念一次好不好？大家一起念一次。第五吧。 第五章。 等一下，你们拿到的 第五章没有错 了。哦，对不起，我那个第四，我应该是第五问。对，好。不过问题是正确的，所以大家念一下好不好？答案。而称义，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大家有什么想法？这个问题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因信称义的教义而称义？ 因为知跟信靠是两回事。 知跟信靠是两回事。OK。 信跟信靠对象。 信和信心的对象。不是教义，而是基督。来，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上帝他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并不是教义上面的细节。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个，或者 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出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问题？我们大概没有人会说我们是因信某个教义而称义。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最近有一个教会，譬如说他们要成立社团法人，你在成立社团法人的时候，你都要把你的那个目的列出来。他说我们成立这个社团法人的目的是要宣传改革中的教义。你们觉得有问题吗？当然，神学上面一个教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群上帝的子民要聚集在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对不对？在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如此，其实在伊甸园里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一个教会的目的为要宣传改革中的教义，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啦，就是也许是讲的不是很可是这的确是讲到也许是改革中，或者说长老会的有一些倾向，我们会很在意教义的内容，然后甚至也许我自己也有这个倾向，犯罪的倾向，就是为了教义的细节跟人在争辩，好像你得救不得救都取决于你是不是真正认识教义上某个内容、某个细节，甚至是这些细节可能是只有我们才会在乎，才会了解我们在讲什么，一般的基督徒也许根本都不会了解。有的时候啦，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们比较容易落入这样子的陷阱。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理解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因信称义，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都一定要承认我们是因信称义，或者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他们也会讲因信称义。来，他们也许不会讲唯独因信称义，可是他们会承认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少，你看今天只有一页，所以我希望我们趁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虽然我们不是因为因信称义教义的内容细节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可以打勾，然后你就可以进天堂，但是这不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应该理解我们当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到底讲的是什么，也不表示说如果你在这个你并不实际的了解，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归纳出因信称义的原则，你不了解其中的细节的时候，并 我们不会说你不得救，我们不会说你没有办法上天堂，但这也不表示这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亏损，或者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所亏缺吗？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们趁今天的机会来看一下，当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希望今天还因为内容这个课题本身的内容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之前有问题或者今天有问题可以有发问或讨论。 OK， 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到底是说什么？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什么是因信称义？怎么因信称义？大家可以用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概念 来解释因信称义。有吗？菲菲刚刚讲，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算我们为义。OK， 让我们再仔细想一下，怎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不会说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自己手上的功，我们自己所行出的好行为而算我们为义，而是菲菲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而算我们为义。但是怎么算我们为义？信心在这个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你可能有两个进路。信心，我们之前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 instrumental cause， 对不对？我之前有讲过，是工具性的原因。它的确是因，我们可以用因，只要我们不要把它把那个因或者原因把它当成是可凭着这个东西而赚取什么东西的一个功劳，或者更清楚，按照原来的希腊文 dia，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 genitive， 一个时态，它通常是有借着，它是手段或者工具。信心是我们得到上帝的义的工具，并不是信心本身就算我们的义，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刚菲菲讲的，你有两种进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做的事，上帝就算我们为义。那其中信心扮演的角色，你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就是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要说命定吗？或设计在他的恩典之中赐给你，你非有信不能来到他的面前，你非有信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他所赐给你的信心，让你能够支取或有份于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成就的义，这是一个进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工具性的，他是扮演一个工具性的角色。另外一个就是他算你的那个信心，因为你相信他的儿子为你做了事，为了做的事，你相信他所赐给你的恩典，他就把那个信心，不管是多么的微弱，不管是多么的微小，信心本身他就算那个信心为义。改革中是用哪一个进入？改革中的理解因信称义是哪一个？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一个 right， 那个是连那个信心都不能够算是 我自己的，因为那个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但是一定要借着这个信心，我才有份于上帝在他儿子里面为我所成就的义，才能够领取上帝在他儿子里面为我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强调信心本身，人的信心本身不管是多大多小，那个信心的本身并不是算你唯一的那个功劳或者最基本的原因，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原因或手段性的原因，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 right？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唯独，是唯独圣经，你要再加上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信心的意思是这个。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呢？因为一般人，我相信一般基督徒，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是我们把那个信心算成哦，因为我相信上帝就算我的信心为义，或者直接的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称他为义你没有仔细去读那个经文，你就会很容易的理解哦，那是我的信心，上帝称我的信心就算我的信心为义。这基本上是亚米念的理解方法，他们也会说唯独恩典，唯独因信称义。但是古典正统亚米念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刚讲到这个时候，他们也许不会理解中间的细节，但是亚米念会理解因信称义跟我们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的理解比较接近第二条进路，也就是说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顺服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OK， 平息了上帝的震怒，因此上帝就看我们看人，恩典就临到人的身上，所有的人的身上，上帝就息怒了。然后恩典满足了上帝的对公义的要求，上帝息怒以后，恩典临到所有人的身上，这叫做 prevenient grace， 也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神学之中就是中文大概是预先所赐给人所有的恩典。他们也会承认有原罪，他们也会就是古典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亚米念的，你去问圣教会的人，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承认有原罪这个概念，可是古典的亚米念本身他们是也承认原罪，但是他们说人堕落之后是的确是有原罪，也没有办法归向神，但是神赐给人预先的恩典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的，在领受这个恩典的人他就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我是否归向神，我是否悔改，我是否相信上帝的儿子。所以你看得出来最终你还是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下，人就可以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我要不要归向神，我还是我不相信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上帝的确是因为他儿子的工作，你可以说好像有点降低了他对人的要求，所以因为他的儿子的工作已经满足了他对公义的要求 righteousness 的要求，所以他现在就施恩典给人，让人有机会可以人使用在这恩典之下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是不是相信或者不相信，我是不是得救或者不得救。所以最终那个决定性的那个原因还是人的什么 exercise of his free will， 就是他自己的运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运用他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也许是很小，这个信心他们也会承认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不足，但是因为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亚米念传统亚米念神学会说，所以神就算这个信心为人的义。你现在听出来中间的不一样了吗？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亚米念是属于有救论吗？ 亚米念跟普救论有一点点差别，可是有普救论的暗示在里面，但是他会说到最后你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而且你得救之后你还是可以失去你的救恩，因为你得救不得救最后取决的，他们会承认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人也不能够转向神，但是最后就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人还是要做出那个决定，那个决定是归属人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志或人自己的信心，你有没有使用那个信心。 所以普救论的话是说到最后，简单的讲就是所有人都会得救，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他不会判任何人下地狱，粗糙的讲是这样。可是亚米念不会这么说，但是他的确说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归向神。我们会说没有人有能力归向神，除非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那如果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话，你就会归向神。 OK，简单粗糙的讲是这样子，对。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人的得救是上帝完全的主权。 嗯哼，我们按照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那个信心，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信心也不是我们可以拿着信心说，上帝啊，你看我相信你，就应该算这个信心为我的义，连这个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OK。 亚米 念，亚米念就不一样了。亚米念他也会说是上帝的恩典，可是到最后那个信心，那最后他也许说这个信心是非常小，可是最后那决定性的一点还是你自己要决定。我们会说人根本就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被赐予能力能够归向神，那你就会归向神。 OK，明德姐， 所以亚米念，我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在教堂里面讲课的时候，都会把亚米念就拿出来。所以亚米念是异端吗？ 拿出来鞭打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OK， 我们通常如果你要判断一个异端，我们现在都很容易判人为异端。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尤其是以改革中来讲，改革中定义上就是一个任性。的信仰，任性是哪个任？认真的认，认同的认。那信是哪个信？信心的信，对不对？然后这个叫做 confessionalism， 就是我们有信仰告白，有信仰标准等等。所以在任性的信仰之下，你要判断一个人为异端，并不是我照着我，哎，我自己，哎，你这样子是异端，而是要有什么大公教会做出裁决，这个人才真正是异端。据我了解，在多特会议，他们很严重的 condemn， 判断亚米念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他们没有到判，就是说，他为异端。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所以我现在不是判他们为异端。亚米念其实跟他们会说，我们不是柏拉修主义，也不是半柏拉修主义，因为我们讲到还是要有上帝的恩典，人才能归向。可是你仔细去想，他的那个预先赐予人的那个恩典的那个概念，那只不过就是我们讲的普遍的恩典，那个并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的能够拯救人的恩典。我们所在意的是当。真正人能够归向神，全然是因为上帝那个拯救人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给你一个新的心，把你的石头的心换成肉的心，把他的律法写在，让你有个悔改的心，让你可以悔改，让你可以相信。但是亚米念并不，他们会说最后那个，就是他还是决定于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选择，那这个就已经是。如果不是柏拉修主义，就是半柏拉修主义。所以你如果严格要讲的，但是我们今天刚明德姐提到他是不是异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们就因为他这个教义上的细节出了错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太强调人的主权，而忽略了上帝的恩典，也忽略了罪的可怕性，罪让人完全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归向上帝的抉择，所以他就是异端。你当一个讲一个异端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判定他的信仰已经偏差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依靠他的信仰得救。但是我们看一下亚米念，我们这些很好的，虽然他们如果他是真正有仔细去思想，大部分弟兄姐妹他不会思想这些细节，但是就算他真的仔细去思想，我们就说亚米念他本人他有做出这些，可是据我所知，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的正统的先贤们有判亚米念个人本人他没有得救吗？我不太确定他们有这样有做出这样子，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非常的正式的宣告亚米念的信念里面是非常非常严重，在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面出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并没有一概而论就说因为你犯了这个错误就不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改革中或者比较近前的会因为在这个教义，而且因信称义的教义是非常非常重要，路德说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教会站立或跌倒就在这因信的教义上面，你是否站立或跌倒。加尔文说因信称义的教义是 hinge， 我们的信仰和教会是 hinge， 就是它的中枢点就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在每个细节上面护卫理解辩论的。但是我们不要落入一个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细节上面出了错误他就没有得救。人得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人得救的标准就像我们上次所讲那个罗马书九章嘛，啊，罗马书十章九节，你口里承认，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当然称他为主是什么意思？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称他为主？为什么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这跟你得救有什么关系？你需要去了解。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一个人得救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因为上帝的恩典是非常非常大，你不需要了解每一个因信称义的细节你才能够得救。罗马天主教我们稍微提一下，罗马天主教也会讲因信称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唯独因信称义，是人的信心和人的行为要互辅互成的、right? 我们也会说人一定要有好行为、right? 改革中会讲，而且应该是不回避的讲，好行为是得救所必要的，这个我上次在讲道中有讲过。那这个必要性我们要了解，这个必要性也是上帝所指定命定的，这个你要进天堂所要走的道路。人非圣洁怎么样不能见主、right? 但是这个你不能说这个必要性是我靠着自己，这个都是上帝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在他儿子里耶稣基督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出善行。可是罗马天主教的话，他们讲的因信称义也讲因行为称义，然后这两个是要互辅互成的。而且这个称义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宣告性的称义，称义是一个过程，在一生之中你要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守圣餐守圣礼等等来印证你的，不只是印证你的信心，然后也要来complement辅助你的，或者说要50%加上50%，粗糙的这么讲，就是你光信还不够，你要有行为，你要领圣餐等等。大家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罗马天主教和我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有些新派的路德宗在最近十几二十年在讲那个和好，教会之间的和好，尤其是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和好。可是在因信我看不出来他们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怎么样能够和好，他们有一些出了一些文件什么什么的，可是在那里面我还是看不出来他们怎么能够在因信称义，尤其是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面有实质上面的可以让他们的教义可以说 OK， 我们在这个细节上是同归于一的。但是就算我们现在我们都不会说信罗马天主教你就不得救，我们会说，我个人会说他会有很大的亏损，他会不了解他所领受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可是我不会直接的，因为到最后你是看一个人他是要靠着自己的工作，他认为是因为我自己够好而得救呢，还是虽然他教义上面跟我们有出入，他教义上面的认知有错误，可是他的确是信那救他的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以这个架构来看的话，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可能没有你我理解的这么清楚，可是如果他不是靠着自己的 好行为，不是相信我自己够好，上帝就应该来拯救我，而是全然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他为我死，哦，他就得救。我们就说他，我们不会说他不得救。罗马天主教的也是，不管他再怎么在乎圣礼或者行为，这边出了很多的错误，他在我相信在属灵生命上也不会没有后果，可是不会说最终上帝的恩典不临在他身上，除非你是真的就是背叛，你是直接的 declare 你是相信，真的是被判成异端，那个就是我们就可以说按照我们信仰的判断，按照大公教会的判断，这个异端你是没有办法靠着你的信仰得救。所以约翰欧文会讲，他说你看这边中间，一个否认基督的义归算在自己身上的人，都可能真正的被自己所否认的恩典拯救。约翰欧文大概是最在教义上面，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最精准的神学家，而且他都是一直在辩论跟这些有不同见解的人或者跟他敌对的神学家在辩论，连他在写的那本因信称义教义的那本书里面，他都提到说，就算他们否认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他们身上，就算他们否认是这个恩典，可是他们都可以还可能是被这个他们不自己口中所否认的恩典所拯救，只要他真的是相信真的是全然依靠。他讲的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有时间，我们稍微讲到一个细节。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归算的教义，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记得去年的成人主日学，我有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归算的教义。大家还记得归算的教义是什么吗？亚米念，照我们刚才所讲，照我刚才很大略的跟大家讲，他们会不会有归算的教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身上，他们需要这个教义吗？以称义，他们需要归算的教义，然后才说哦，我们是凭着这个归算的义而称义。仔细想，需要吗？不需要。如果你是 consistent 亚米念，你是一致的亚米念主义，你就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算你的信心为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那是他所成就的义，他就平息了上帝的义。可是你呢？你之所以称义，是因为你相信，你有一个信心，相信了这个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就算你的信心为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不需要归算到你身上， right? 没有这个 imputation 或者归算的问题，或者在亚米念的神学里面叫做 governmental theory of atonement， 就是说满足了上帝治理上面上帝本性上面对公义的要求，可是并没有这个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他儿子所成就义归算在人的身上这个必要。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信心不能够算成我们的义的话，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工具。为什么会强调工具？这个就是你领取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义的必要的工具。那在这个理念这个架构之下，我们会说这个义都在我们的身之外， extra news， 马丁路德讲的，或者用马丁路德的概念是一个奇妙的交换， right？ 他的义归算在我身上，我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他为我承担罪。所以 imputation 归算的教义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中也到处出现。经典的经文，罗马书3:21-25，以赛亚书53，他为我们承担，为我们承担鞭伤。彼得前书2:24等等等等。哥林多后书2:19-21，非常明显的是他为我们叫那不知罪的，叫他原本无罪的成了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OK， 好，我先停一下，这个大家应该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出于我们外面的。所以称义在正统的新教 Protestant 里面，改革中，尤其是改革中正统的新教神学里面，称义不是一个过程，称义是一个宣告，或者一个上帝所宣告，因为他儿子所成就的，因为他算他儿子的义在你这个罪人的身上，所以是你的身份的改变，但并不是你实质的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一个 forensic concept， 是一个法律上面的宣告，并不是说他看到你啊，你有悔改，所以你现在已经有点改变了，虽然悔改还不够，可是你已经既然有悔改，我看到你已经本质上有改变了，所以我就称你为义。 No，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而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OK， 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本来是应该要死的，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好叫我们称义。那是我们，并不是讲说我们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行为上的改变，心意上的改变，在还没有这个之前，他因为他儿子所成就的，把他儿子所成就的义借着信心归算在你的身上，归算在我的身上。不是因为你变成了好人，看到你，哎，你已经开始变了，所以我就称你为义。 OK， 这是一个。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呢？因为就算在改革中里面，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的细节都有一些分歧。 OK，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小心，会改革中这么说，改革中那么说，我越来越了解，就是我们的历史背景，就是其实我们有在很多的教育上面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连在因信称义的这么重要的教育上面，细节上面，改革中的神学家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不一样。我之所以会讲到归算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们仔细想，那如果说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称义，那他的是什么？这个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称义只是上帝，我们本来是罪人，然后就宣告我们无罪，一个法官就宣告好，你现在是无罪的？还是不只是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再积极的称我们为义人？你看出来之前的，就是之前我所犯的罪，或者你以后你所犯的罪，我都把它变成一张白纸，好像就是说你没有犯罪，可是你也不算是义人吗？你算是义人吗？好像还没有，对不对？所以称义到底是只是罪得赦免，还是不止罪得赦免，也积极的正面的称你为义人？在这个上面，改革中的神学家是有一些差别。西敏的先贤们大部分会认为，不只是 forgiveness of sins， 也是称我们，直接的称我们为义人。所以称义不只是赦免为罪，还有一个积极的，就是把那个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就跟耶稣的顺服有关系，基督的顺服。改革中神学家会说，他有一个，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被动性的顺服，还有一个积极性或者主动性的顺服，一个 passive obedience， 还有一个 active obedience。怎么说？其实简单的想，并不是说他在时间中，好像他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他全然的顺服他的父。OK， 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等等等等。他不止如此，他还积极的为我们行出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的顺服。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才是真正守安息日的。他行善，他在每一个律法上，他来说，他不要想到我是要废去律法，我是要成就律法。他顺服了每一条律法。那他的这个顺服是不是也归在我们身上？还是有些人是说，这个是他本来又应该要行的，这只能说这是他本来没有多出来的，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西敏的先贤们，他们在制定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会说他的顺服是 whole obedience， 整个的顺服，不管你要说积极还是被动的顺服，都是归属在我们身上。可是有少数的，大概三个和四个，他们会说只有被动的顺服，只有 forgiveness of sins， 但是他的主动的顺服，他所行出的一些顺服不能够归算，不能说归算在我们身上。那主要他们，这当然后面蛮复杂的，主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当时的背景是要面对一个叫做反律法主义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既然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了，全部都是恩典，那我就其实就没有什么，我就不需要行出顺服，上帝反正上帝就会原谅我，都是，所以律法对我来讲就没有真正实质的效用。 OK， 我当然是可以守律法，他也不会直接说你不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守律法，可是律法在这种架构之下只能够定人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把这个定罪的这个已经除去了，把它定在十字架上，这个状子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律法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实质的效用。我们是可以有好行为有什么，可是那个是有一点像是有点 optional， 有点选择性的，全然是出于恩典的。那我们既然领受恩典，我们也应该有好行为，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但是反律法主义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我就是好像就是完全不守法到胡作非为，而是他否认了律法在圣徒的生命中那个规范的作用。所以你稍微，我可能讲的有点复杂，如果你仔细想，如果你要说耶稣基督他实际行出的顺服也归算在我们身上，一直称我们为义，这个有些人就会害怕，如果你这样子讲就会导致什么反律法主义，既然他替我顺服，我就没有一定要顺服，你懂我意思了吗？ OK， anyway， 简单的来讲，连西敏的先贤们在这个归算的教义上面，积极的顺服和被动顺服是否全部都归算在圣徒的身上，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讲这个就是这并不影响一个人是否得救或不得救。 OK， 我们不会因为说你在这个教义上面有差别你就不得救，你否认上帝的儿子积极的顺服是归算在你身上，你就不得救。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好，我再讲一个很快的，延续这个讨论的，有一个清教徒，我不称他为改革宗神学家，因为他非常的，他的信仰里面是其实是非常不改革宗，可是有的时候容易把他跟改革宗混在一起，改革宗的出版社也翻译了他好几本书，他的名字叫 Richard Baxter， 理查·巴克斯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Reform Pastor， 改革宗的牧者。里面其中有很多对教牧上面的确是带给人很多的帮助，很近前的一个人，非常在教牧上面也是很实用很实际的。可是Baxter 他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基本上他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他很担心这种反律法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已经矫枉过正变成一种新律法主义，所以他对因信称义的理念实际上已经跟罗马天主教没有差别太多了。那个信本身就好像是一种行为，虽然是很软弱的行为，可是上帝是算人的信为义，而且你要不断的靠着顺服来维持你因信称义的状态。也就是说信心也包含了顺服，可是我们会说信心必然有顺服，可是我们很仔细的要讲信心和顺服一定要分开来，你一旦把它混在一起，你就没有因信称义的教义。 OK， 可是 Richard Baxter 他为了要反抗这个亚米念，为了要抵抗这种好像人就可以，既然我领受恩典可以任意妄为的犯罪啊，或者，所以他会强调信心一定要有行为，而且obedience 你的顺服也是你信心的一部分，如果你不顺服，你可能就会失去你因信称义的这个地位或者状态。所以他在这个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基本上 Richard Baxter 他对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跟现在的有一个神学的概念是几乎非常相似，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去年有讨论过，宜兴有问过我，保罗新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因此保罗新官和罗马天主教很多人对人批评，保罗新官你们把保罗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已经解释和罗马天主教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还是要靠着人的好行为，靠着人的倚靠吗，或者顺服，来维持你在天国里面的地位，来维持你得救的状态，来维持你称义的状态。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是否，我们的 justification 称义是否会去会失去，我先预告，就是改革中的答案是不会失去，但是我们要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 Richard Baxter、约翰欧文写的那本书基本上就是针对、巴克斯特他这个错误的神学做出了、反驳和纠正，但是连这么出这么严重，在因信称义上面出了这么严重问题的一个清教徒约翰欧文都可以说，他就算不承认这个，可是我们都除非他自己完全的就说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行为称义，我们不会判断这个人不得救，他都可能会得救。 OK、好，我们有四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如果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主动的话，那我们人该做什么呢？所以改革中的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一个 act and habit 之间的差别，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和人的行为这个中间的 distinct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right? 在这个架构之下，神赐予你那个 habit 或者 power 让你可以信，让你可以悔改，让你可以跟向归向他，但是那个行动我们会说 is properly yours， 做出那个相信然后接着有信心的行动，那个是你的行动。或者换另外一个概念，上帝既然赐给你悔改，赐给你相信，赐给你归向他的能力，他也就命令你要归向他，他也就命令你要相信他，你也必须要相信他。 In so far 只要你不相信他，其实你就在印证你根本就没有领受了那个能力，你领受了那个能力或领受了他的恩典，你必会归向他。先你想到这个，然后再想到我们刚刚所讲到信心是什么，上帝所赐给人的你必要使用他的工具吗，或者只有这条道路你才能够领取他的恩典，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人的人该做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所该做的什么虽然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早就立定要你所成就的工作，可是你必须去做，你必须传福音，你必须为你的家人祷告，这就是你要做的，没有什么差别。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叫他们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叫他们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一切的事，这都是你要做的事。因为上帝并不是一个好你就得救了，我说你得救你就得救，上帝却是乐意借着 means 借着手段，那有的时候那个手段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在成圣的过程之中，改革中非常强调我们要不断的使用 means of grace， 领受恩典的媒介，领受恩典的手段，我们必须要做。上帝既然已经在你身上动工，那你就要动工。 OK，只要你不要想说你自己的动工是可以好像拿来换取上帝喜悦的一个赎罪券，或者入天国的入场券。 这个就有点不太精准，这个就很接近亚米念，因着我们行出的行为，他看我们的行为。 前面是因着我信靠神和他的应许，这个信靠必带来我们的行为。 哦，所以 神看你这个因着你的信靠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行为，神说是对的。 好，丽曼姐刚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我本来不想讲，可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神学上有个概念，拉丁文叫 accept latio， 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看人的行为，虽然人的行为并不是很完美的，也没有办法，好像就是说为你赚取任何东西，可是因为你是属于他的，因为你是凭着信心等等，把这个残缺的行为算为，譬如说你可以来到算为他所喜悦，他悦纳。亚米念把这个概念把它移到因信称义上面，也就是信心的行为或信心的行动虽然很残缺，可是因为你归向他，然后是在他的恩典之下，他就算为他可悦纳的，你在他面前就有一个地位，或者我们所谓的称义。我们也会有 accept latio 这个概念，可是我们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是用在哪里？所以我们不会说那个行为，上帝因为我们的行为就与我们立约，是上帝已经把那个立约恩典，然后我们才可能有那个行为，但是上帝却悦纳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在哪里用到？而且你既然有信心，就必定有行为，而且上帝也会悦纳成圣的，不是在称义。你听出来中间的差别了吗？我们成圣的行为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每个人成圣的行为都不一样，有些人做的多，有些人做的少，甚至外邦人他好像在外表上做的多，可是因为他的恩典，因为这是他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立志所做的工作，他就透过改革中神学很精彩 accept latio 这个概念，残缺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因为你是凭着信心，因为什么？他的儿子已经成就了那完全的义，他就算这个为所悦纳的，你的行为就为所悦纳。 OK， 我们时间到了。好，亲爱天父，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智慧真的是不够，我们也非常的软弱，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了解因信称义的教育之后的结果，不是骄傲，而是让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却是领受了这多么大的恩典，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真的是能够来一起敬拜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